好，我们在72回的下半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恐怕是透露出贾家败落的一个最本质的事件会爆发出来啊，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到这个鸳鸯贾母的得力丫头到了王熙凤的房里，本来要看王熙凤的，可是王熙凤刚好身体不舒服在睡午觉，那她也想避开王熙凤的丈夫贾琏，就没想到贾琏就回来了。那贾琏其实是要跟她商量重要的事情，就怎么样去偷贾母的私房钱来用。可是我们知道这种所谓有教养有体面的人家，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做一点掩盖。所以我们看到鸳鸯看到贾琏回来，其实他就想走了，因为鸳鸯一直在避开所有跟贾家的男人太接触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啊。大概也看到说，在这些丫头的眼中，觉得贾府的这些男性，好几代的男性，包括文字辈的贾赦，包括玉字辈的贾琏、贾珍，其实都不是很像样的，没有什么出息的这些男性。所以鸳鸯就觉得能够避开就避开，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到说，他来看王熙凤还特别先打听说贾琏不在家他才来。可等到贾琏回来的时候，他当然礼貌上一定要讲说，哎呀，我来这边看一看，觉得很久没有探望，没想到来了，结果睡觉的睡觉，不在家的不在家，好像很遗憾啊。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些都是有一点在表面上讲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贾琏就想把鸳鸯留住，可是他不会立刻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偷一点老祖母床底下的东西，那一讲的时候鸳鸯可能吓都吓跑了，所以他就会用其他事情来带。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心机。他就说，哎，你记不记得去年老太太过生日，就等一年前的事，有一个外路的和尚经过我们家，就孝敬给贾母一个礼物，是那个蜡油冻的佛手。我想大家知道佛手是一种水果，就是它也可以吃的，那通常一般是把佛手放在佛案上去供佛，因为它有一种香味。那佛手柑现在是很多人拿来做精油的。那么蜡油冻的佛手并不是真的水果里的佛手，是做出来像佛手的样子，可是那个材质是蜜蜡。我们知道在佛教尤其在密宗里面，有几样的东西是被认为是所谓的宝物的，像琥珀，像蜜蜡，像珊瑚，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就是蜜蜡在过去的社会里面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材质，一种次宝石，尤其是跟宗教信仰有关。很多人会认为它是比较好像对人有一种保护的作用。所以那个外路的和尚就孝敬了一个蜜蜡的佛手给贾母，那贾母很喜欢。贾母这种老太太，因为好几代的富贵，什么东西没有见过，所以她最后稀罕的东西倒不见得是价格上的贵，而是觉得好玩，就是可能好看，然后透光，那佛手的雕刻不错，她就留下来了。通常我们知道贾母的生日礼物都没有机会看的，都是别人在看，他自己都懒得看的。可是他就觉得这个东西蛮好玩，他就留在身边在把玩。那这是一件小事，而且隔了一年了，可是贾琏就会借这个事情说，鸳鸯姐姐，你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放在哪里了？那贾母现在好像小孩一样，玩一个东西玩腻了他就乱丢，可这个东西要入账的，因为是人家送的礼物，所以全部要在礼单上要列目录的，就问鸳鸯。那鸳鸯就很严肃地跟他说，我早就已经还你们了，所以大概摆了几天贾母就不喜欢了，我就拿来还你，我还记得是找谁来还的。所以这里面也看到说，透露出鸳鸯在贾母身边得力的原因，就是你看他大大小小多少事情，可是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说那个蜜蜡的佛手我哪一天还给你们，我叫谁来还的。那贾琏就说，真的吗？我怎么没有拿到？所以贾琏就跑去问平儿。平儿本来在那边忙，因为可能忙着王熙凤要睡午觉的，可能等一下要起来的事情，所以他就被叫来。叫来以后他就说，有啊有啊，是谁拿来还的，我已经收起来了。 那贾琏说，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你们不告诉我不是就是你们变成私房钱，就是你们自己的就没有办法入这个公账。我们知道王熙凤跟平儿常常开贾琏的玩笑，就说东西给了你两天就没有了，又不知道在外面认识什么小娟啊阿红的，就送人家戴戒指啊什么就丢掉。所以其实很多的小细节都在透露这些女性对贾琏的不放心，就这个二十岁的这个男性有一点我们讲说懦弱怕太太无能他也没有什么做不得了的大事，他大概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前面养了一个尤二姐金屋藏娇，最后还是被发现然后弄得尤二姐死掉，也不能保护尤二姐，大概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其他太太也做不了什么事。所以很多地方就在透露出他们对贾琏的这种不信任，也有常常在调侃他。可是当然这是一个小插曲，这个插曲过了以后才真正进入到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他跟鸳鸯拜托说你要不要帮我一个忙，说我这几天因为老太太过生日花费太大，那我现在周转不灵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要去求别人都不如求自己，我知道老太太床底下一大堆大家伙，那个大家伙的意思说很多黄金的白银做的蜡烛台啊什么各种东西也没用，那这个东西随便拿出去当一当都是不得了的钱，因为都是皇宫里的东西，那所以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偷一箱出来，那我等我这个手头宽裕了我再把它赎回来再补进去，神不知鬼不觉老太太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在72回发生，我特别强调说它是贾府败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会觉得所有的这种兴盛的家庭东西都在进来，而衰败的家庭东西就开始流散，其实连国家都是如此。你光是看清朝的皇宫的收藏，从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巅峰，然后到嘉庆的时候还有东西在进宫，可是到道光之后东西就在出去就在流散都流出去了。所以这几年你有时候看到在香港的拍卖市场什么圆明园的那个12个动物的头又被买回去啊什么，他又开始收了。那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他是一定散的啊，家国大概都如此，就是你保不住保不住那个东西。而且很有趣，以前老一辈常常跟我们讲说地不藏宝啊，大地底下有很多宝贝他不会私自藏住，那如果在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时候东西都会出来，可是乱世的时候他就会不见。那这几年你就会发现好有趣哦，这个墓挖出东西那个墓挖出东西，所有东西就开始出来。那我常常有时候很感叹说我的老师辈都没有看到的壁画最好的铜器所有东西这几年全部出来全部看到，就以美术史来讲大概多了好几倍的东西。那一直到最近我们可以看到70年代开始像秦俑秦始皇陵啊这些，那现在是唐太宗的昭陵武则天的乾陵大概都陆续要打开，所以你忽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这个时代你会看到可能上千年来看不到的东西一下子会跑出来。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有一点让你感觉到《红楼梦》的贾家忽然到了一个败落的时刻的时候，贾母努力去收的东西会收不住。那么所以从72回之后大家慢慢会陆续读到很多的这种小细节的暗示。其实大概到74回75回我觉得最感叹的一段是王熙凤生病，王熙凤生病需要调养，就医生就开了药方，里面有一个就是要上等人参，然后忽然王夫人就去到处去找，所有的柜子抽屉打开都是细细小小的都不是上等的，就觉得怎么会自己家里面整天都是人参乱丢的啊，还送朋友的，可是真正要用的时候没有了。后来就去问贾母，哦，贾母说有的是，贾母就拿出来都是手指粗细的最好的完整的人参就拿去了。可是过一会儿医生来了说这些人参都是外面买不到的啊，就是一定是皇宫里面的东西，就是最好最好的东西，可是可惜放了100年已经没有药效了。 你读到那一段，你忽然吓了一跳，就是说贾母房间里的东西都放过100年的，就这个家族已经富有太久，太久以后所有珍贵的东西放到没有活力了。我觉得在讲人生，可是曹雪芹大概很大的感叹在讲生命力，就是那个生命力不见了。所以我想可能从72回大家慢慢会看到这个作者的了不起，是从一个家族的小细节开始讲到没落这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没落只是抄家啊或者充公啊这么惊动的事情，没落是一种从内在的腐败。就是我跟很多朋友讲到说，从国外买的一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摆在那边，因为来不及拆封，有一天去搬的时候发现里面全部被白蚁蛀空，然后那个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外面完全是好的，它是从里面腐蚀掉的东西，因为大概放在一个角落潮湿没有照到太阳，就发生这样一整套全部吃光了。所以我会感觉到一个所谓的没落腐蚀这个东西从里面的腐烂非常恐怖，就是你外面还有一个空的壳子好像都还好好的，可是里面已经腐烂掉。那现在贾家有一点像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大家读一下这几段啊，大概会有蛮深的这些感触。我们特别看到这个鸳鸯要走，鸳鸯觉得你要问我关于那个蜜蜡佛手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你了，那所以我现在要走，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要走。他反正有打定一个主意，跟这些贾家的男人尽量少在一起，所以事情讲完回首就要走。贾琏赶快站起来说，好姐姐再坐一坐，兄弟还有事相求。好，你就知道刚才讲的那个蜜蜡佛手只是借口，他只是要把鸳鸯留住，因为他不好一开口就说你帮我偷东西，那现在是要讲正事了。好，你要求鸳鸯，他就回头骂这个丫头说，怎么不沏好的茶来。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好玩，就是你要求别人的时候讲话要很柔软，然后就说你倒给鸳鸯茶怎么都不够好，那换干净的盖碗啊，就茶杯也不够好，拿更好的茶杯来。所以其实贾琏蛮世俗的啊，我想世俗的人大概也都如此，就说你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特别小心翼翼啊，就说快拿干净的盖碗，把昨天浸上的新茶沏一碗。浸上，昨天进贡皇宫的最好的茶泡一碗来给鸳鸯喝。好，所以这里面是让鸳鸯心里觉得舒服啊。可是我们知道鸳鸯不是这样个性的人，所以其实贾琏用了一个很官场的东西在对待这个鸳鸯。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很好玩，就是你在《红楼梦》开始的时候读到的是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在一起写诗作词看花开花落天真烂漫，可是现在你发现都不是了，那个大人的世界里面充满心机，充满所有的计算。我想《红楼梦》的不快乐是在这个东西，就是其实鸳鸯很单纯，你真的跟他讲我现在手头有一点周转不灵，那你帮我一点忙，鸳鸯未必不帮。可是对于贾琏这种在官场混多的人，他就觉得一定要给人家一点什么好处，那我把泡给皇帝喝的茶泡给你喝，你就会帮我的忙啊。我想今天也是如此吧，就是那种世俗的关系。可是我们知道前面刚刚发生的事情是鸳鸯面对思琪的事情可以是两肋插刀的，他不要思琪对他有一点点好处，可他就是保护思琪的。可是现在你就对比出另外一种人跟人的关系，都是利益啊，利害的这种关系。那他就跟鸳鸯说，这两天因为老太太的千秋啊，就是生日老太太的寿礼，所以有几千两银子都花了。这个也很可怕啊，一个生日花掉几千两银子，我们不晓得贾琏有没有夸张了。可是我们知道，我常常提到说《红楼梦》的数字如果我们拿来做一点对比是很有趣的，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记得刘姥姥过日子过不下去，来拜托王熙凤要一点钱，王熙凤就说，我们刚好有一个利息， 那就给你20两银子。就刘姥姥拿回去做了一个小生意，过了一整年。可是现在一个生日是2-3千两银子花掉，所以贾琏说这2-3千两的银子没有办法周转啊，几个地方的房租地税要9月才拿到。好，我们知道贾家有很多的田租给农民，很多的房子租给别人，所以他们也有收入。可是这一笔收入要到9月，那贾母的生日不是在8月3号吗？所以他就是接不起来了，就是忽然周转不来。他说接不起来，他说明天南安府里要送礼。还记得南安郡王的王妃吗？南安郡王的王妃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送礼啊，就是5个小孩都送了礼。那现在南安府又要送礼，所以你看到那个官场的礼尚往来，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的礼。9月9号是重阳节，所以要给贵妃娘娘送礼，所以这些钱没有地方来。还有几家红白大礼，红是喜事，某某人嫁女儿，某某人妈妈过世，红白大礼至少还得3-2千两银子用。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其实让我们的惊讶说，这些官场里面跟民间百姓过日子的价钱是差这么多的。有点像我们今天常常看到一个弊案爆发出来的那个钱上亿上亿，你都吓一跳说怎么会这么多钱，因为你从来不会，也许在我们的生活的脑海里面觉得干嘛要这么多钱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也暴露出清代的一些贵族的官场文化里面最后的腐败，他们的礼是可以送到这么厉害的啊，就是几个红白喜事要送3-2千两银子。他说一时难去知戒，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好，下面他就开口了，他说不得姐姐耽搁不是啊，我可能要你做一点违法的事，暂且把老太太查不到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好，注意，特别注意，这是一个孙子跟祖母的特别助理说掉头寸啊，把他的钱，那些不用不着的金银的家伙，就他们可能金碗金盘子金烛台都有，那这些东西也只是摆得好看，可是拿出去当的话真的还可以当一些钱，所以就拜托鸳鸯说偷一些出来。你看用到这个字也是很直接的，就偷一箱出来啊，大概好几箱啊，偷一箱出来，那暂且压几千两银子支撑过去啊，我可以暂时打发这件事情。那半年左右银子就来了，我再把东西赎回来再交还给你，我不会让你落个不是啊，不会让你有任何，只是周转了，意思就是说半年里面让你周转一下，我不会让你担这个责任。可是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王熙凤醒来的时候就说，你这些钱我如果帮你讲了你根本就不会还的，那我们就知道他大概过去的信誉其实蛮不好。那鸳鸯听了说，好，你倒会变法，亏你怎么想啊，怎么想得出来这个方法。所以鸳鸯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我的祖母是董事长，然后我跟他的特别助理说，你可不可以把他的什么账挪一挪，公款挪一挪的话，这个特别助理说，你真是会想，你怎么会动脑筋动到这里来了，要动老祖母身边的私房钱啊。所以这个鸳鸯一开始是很正直的，等于在教训他说，亏你想得出来。那贾琏就说，不是我撒谎，如果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1000数两的银子，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好，这有一点在拍马屁了，就说他们，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可以借我几千两银子的也不少，可这些人都没有胆量，不敢挪用，你敢挪用。那所以他就觉得他要动到鸳鸯，他说宁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3000啊，就有用了一个俗语说，你是金钟，我宁可撞你一下跟你借，我不要去跟那些人借。那忽然贾母的小丫头就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鸳鸯找了半天没找到，那赶快回去。所以鸳鸯听了以后赶快就走了，就去见贾母。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借到了没有，可是这个事件重点不在于借到没有，而在于说孙子辈的已经开始动脑筋动到老祖母身边的私房钱，大概这个家族其实不会长久啊，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讲这件事情。 更精彩的是下面，你就赫然发现王熙凤根本没有睡着，王熙凤在里面全部听到了。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会不会是两个人其实串通了在做这件事，因为贾琏忽然跑回家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可能在动贾母的一些主意，可是必须贾琏扮一个角色，凤姐扮一个角色啊。因为下面其实这一段很蹊跷，你就会觉得怎么王熙凤忽然而且若无其事在问说借到了没有啊，就问贾琏借到没有。那贾琏看到鸳鸯走了就回来看凤姐，那凤姐已经醒来，那听到她跟鸳鸯借当，她自己不便答话，就躺在榻上。那鸳鸯走了，贾琏进来，凤姐就问她答应了没有，她有没有答应要把东西偷出来。那贾琏就笑着说还没有答应，可是看样子大概已经成功了，那晚上的时候你再跟她说一说，大概就实成了。有没有发现夫妻之间有一点串通，就是丈夫先讲了一点，他说有一点把握了，可是没有实权的把握，那晚上你再跟他讲一讲，大概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等于是两个人在扮演不同的这个角色。那凤姐就从来不会对贾琏假以辞色的啊，凤姐就说我不管这个事，如果他答应了你说的好听，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丢在脖子后头了，谁跟你去打饥荒去啊？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已经发生过，王熙凤生病的时候贾琏就在外面买了20间房子养了一个小老婆尤二姐，所以王熙凤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货色，就是说你到时候你这个钱哪里会回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看到王熙凤管得很严，也是因为就觉得这个丈夫真的是不成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尤二姐死的时候，贾琏连殡葬的钱都没有，连埋葬尤二姐的这个钱都没有。因为其实尤二姐一被王熙凤弄到她的房里去以后，所有的这些值钱东西全部被没收了，全部被充公。那贾琏本来就是把尤二姐作为他金屋藏娇在外面的一个女人，可是把所有的钱就藏在那边。那么也可以说贾琏在王熙凤的面前也没有任何私密空间，因为全部都是由王熙凤在管。所以王熙凤就不答应啊，就是说如果老太太知道说我们偷她的东西，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啊，就是老太太相信我让我管家，那如果她知道我偷她的东西去当，那还了得，我这下脸都丢光了。那贾琏就说好人，你如果说定了我谢你怎么样啊，就在那边有一点软的就求情啊，就说你是好人，你帮帮我的忙，以后我谢谢你。那凤姐说你谢我什么。凤姐也蛮坏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说她大概也知道说其实贾琏所有的东西都经济大权掌控在她手中，如果你经济大权掌握在手中的话，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谢我啊？那贾琏就说你说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平儿就在旁边帮忙说奶奶倒不要谢，那说正理的，要做一件什么事刚好少100-200的银子，那你借了来奶奶拿100-200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啊？所以平儿就有一点帮王熙凤，就说好，他帮你讲情，讲了情以后他要抽头，所以借2-3千银子给你，可是他要抽100-200的银子，等于是见到了嘛，所以大家都有分红。那凤姐说哎，这个办法很好啊，她说刚好平儿提起来说就这样办吧。那贾琏就有点气气的，就说你们太狠了，他说现在别说1000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3-5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跟你们借就是了，有一点赌气了。他说现在我们麻烦你说一句话，要去偷贾母的东西来当，你还要利息，真是了不起。那可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作者在这里写到的那个现实人生里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夫妻之间在开玩笑调侃，未必当真，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到说夫妻之间的某一种现实跟利益可以讲得这么直接。可是会不会觉得前面发生的事情是鸳鸯跟思琪在讲话，两个完全没有财产的小女孩，可是可以忠肝义胆，可是夫妻到这样的程度还会计较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也有一点对比啊。我的意思说文学写得好就是让你觉得似真似假， 王熙凤未必要这一两百两银子，可是也感觉到说夫妻之间的语言会这么计较啊，会这么计较。我相信作者是在对比一些有趣的东西。好，因为贾琏讲了这个话有点难听，说你帮我讲一句话还要我的利息。王熙凤火了，就翻身起来，不要忘记她正在生病，身体不好。可王熙凤这个人就是很冲动的，就是因为她好强，好强的人最怕别人侮辱她，说我还要你这一两百银子，我哪里看得在眼上、哦、所以她翻身起来就骂这个贾琏，她说我有三千，我有五万，也不是赚的你的。这句话我想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因为现在我想夫妻之间通常财产是个人的或者在一起的，如果是小家庭其实不会那么计较。可是过去我们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一个是婆家跟娘家的问题。他说我有钱，我有三千，我有五万，可是哪一个钱是你赚的，就是你是一个男人，你是我丈夫，你是贾琏。他其实有一点说你够没有出息的，我的钱都是我娘家陪嫁妆带来的，你哪里有什么钱给我啊，有一点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点让你感觉到王熙凤在贾琏的面前是事实上不给贾琏任何的尊严，因为他搬出他娘家的这个部分啊，他说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地里都在说我啊，意思说我爱钱，什么东西都放高利贷。我们记得那个旺儿就是帮他放高利贷的，所以他说外面都在讲我，难道还差了你说？他说可见没有家亲引不出外鬼啊，大家都在外面骂我，就是所有的周刊报纸都说我一吝啬苛刻刻薄，是因为你就在那边，你也这样讲这个话。好，下面他才讲到真正他娘家的事情。他说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吗？这是反话啊，注意说我们王家是不是没有钱，我所有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或者说你要在今天某一个家族的阶级上你才懂，就是说两个家族都是豪门的时候会在比较这个东西，就是你们贾家算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王家如何如何，他们就会讲这个。可是觉得夫妻讲这个东西真的有点伤感情。可是我刚才已经提到说贾家是在没落的，王家是在兴盛的，所以刚好一起一落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我嫁给你我什么也没有图到，还要被你讲说我爱钱啊，所以她才会讲说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们家什么石虫邓通啊，这里用了两个大家不太容易碰到的典故啊，就石虫是晋朝的一个大富豪，就他每次宴会的时候就是用那个锦帐锦绣的东西来作为，就有一点像我们板豆，在户外板豆的时候，他用整个锦绣的东西一围围几十里的，那么来说明石崇的有钱。还有说他们家族里面打那个鸟的弹丸都是黄金做的，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他们家里面要打猎就在旁边等着捡那个黄金弹丸。那还有一个邓通，邓通是汉朝皇帝准他私铸铜钱，就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皇帝就说给你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你可以私自印钞票，你要印多少就印多少。所以石崇邓通是代表古代最有钱的两个人，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以为你们贾家是什么石崇邓通啊？你以为你们贾家多有钱。好，下面这个话其实蛮难听，把我们王家的地缝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啊。所以我不晓得，我想一个太太跟丈夫讲这话真的蛮伤感情的啊，就是我们娘家的地缝随便扫一扫够你们贾家过一辈子。可是这是王熙凤的厉害，王熙凤的嘴巴也不饶人的啊，也不饶人。我们有时候心里面这样想大概未必这句话就会跑出来，可是王熙凤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一般人都认为没有写完的《红楼梦》的部分，王熙凤下场是非常非常惨的，因为最后就是贾琏把她整得很惨，因为贾琏根本对他一点恩情都没有了，因为贾琏一直活在被他侮辱的那个过程。所以那个夫妻的恩爱一旦没有之后，不要说名分没有，一点点过一辈子夫妻的恩爱的那个情分都没有。好，所以所谓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的这个判词预设王熙凤的下场是最惨，最惨的一个状况。可是你现在看他的语言你就觉得蛮可怕的啊，说王家的地缝扫一扫够你们过一辈子。 说出来的话也不怕害臊。那他说现有对证啊，他还怕贾琏不相信，他说你要不要证明一下，把我跟太太的嫁妆看看，太太是谁？王夫人，宝玉的妈妈，都是王家嫁过来，我们王家两代嫁过来，你看看我们的嫁妆，你还敢讲话？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很多家族的婚姻不是婚姻，其实是在比那个聘礼跟嫁妆的。我们现在大概觉得蛮幸福，有时候那种小家庭的婚姻大概都不会扯到这种事情。我记得那时候弟弟要怎么娶太太，然后他们就说啊，要现宰的半只猪什么这样，那觉得那个也不贵，那个东西是麻烦这样子，然后一大早就要跑去屠宰场去想办法弄到，他一定要当天早上的，然后最倒霉的是说一定要我扛来，所以就扛着那半只猪，我就记得印象好深好深，又觉得弟弟的婚事你又非做不可这样，然后就累得要死，而且那个感觉很奇怪，因为还有体温的那个猪啊，扛在身上其实很不舒服。好不容易扛到了，我就很有礼貌的放下来，上面还有红纸，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最糟糕，他就切了一块说意思一下就好，要再带回去，我要扛回家。所以大概那个记忆里面很奇怪，就是可是也觉得小门小户的这种婚姻里面其实有一种温暖啊，有一种温暖的东西。可是你看到王熙凤现在是说，我们王家有两个女孩嫁到你们贾家，一个我，一个王夫人，你要不要看一看，检查一下我们的嫁妆有多少，意思说你再看看你们的聘礼。所以你看到夫妻讲话讲到这种程度了啊，讲到这种程度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样有感情。那么所以我也会觉得说，这个贾琏不在外面外遇也很难，因为他在这个王熙凤面前永远是一个受伤的角色，是被踩在脚下的角色，那男性的那个尊严的部分其实完全没有了啊，所以他也许在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会他觉得温暖，就是尤二姐那样的角色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从很多面去看贾琏跟王熙凤的这种关系啊。我再讲一次王熙凤的语言啊，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够你们过一辈子。那说出来的话也不怕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跟我的嫁妆细细的看一看，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啊？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那贾琏就笑着说，哎呀，在开玩笑了，干嘛就这么急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一两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给你用怎么样。所以贾琏真的也有点不晓得，就是撑不起来啊，有点软弱。你看到太太都讲话讲到这么难听了，他忽然就让步了，他说哎呀，一两百两银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就弄进来给你用。可是其实王熙凤讲的话是很难听的，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啊，就是那个话里面的侮辱性其实是蛮高的，就是作为如果说你自己的婚姻上的对象讲这种话，不管是男方女方，你大概都会很不舒服，怎么会去比那个聘礼跟嫁妆，就是完全是现实跟功利的这种关系。到接下来大家就看到贾家从主人到佣人所有的婚姻后来都变成政治，因为根本不是情感的问题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立刻看到有一个旺儿媳妇，就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那我们知道后来就变成王熙凤身边很得力的一个人，因为旺儿帮她放高利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做白手套。所以王熙凤在外面放高利贷赚钱，打诉讼官司都是经过旺儿，记得吗？那个尤二姐的那个案子，那个告张华的那个案子就是旺儿去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白手套在外面帮他打点这个东西。所以旺儿有一个儿子非常的不成才，喝酒赌博一塌糊涂，可是年纪到了要娶太太，他们就看上了王夫人房里的一个丫头叫彩霞，还记得彩霞吗？出场不多，可彩霞是一个蛮有趣的丫头，就是她没有太大的野心，她只希望做贾环的妾。 我们知道贾环就是赵姨娘的那个儿子，也是很不成才的一个男孩子，可是至少是一个少爷，虽然是小太太生的，可是彩霞觉得我将来的命运如果能够嫁给他做一个小老婆就不错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红楼梦》陆续看到这些十五六岁的丫头都在打算我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你不打算就是那个官媒朱大嫂来了以后点一点你就跟哪个人结婚就发配了，所以他们都在打算，所以彩霞就常常偷一些什么好东西给贾环啊，给赵姨娘，就是觉得说我大概在这里面唯一的机会就是贾环，因为不可能是宝玉，如果不可能是宝玉那只有贾环了。其实很悲剧，就是这些女孩子身边根本没有其他的男人啊，所以她就在找这个下场。那旺儿的这个太太就想说让他的儿子娶彩霞，那彩霞当然不愿意，彩霞觉得这个旺儿的儿子不好，赌博喝酒，那么将来不得了，你嫁过去以后你真是没完没了，那这样的一个男人哪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啊？所以他就不肯。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旺儿就动用到王熙凤的关系，动用到王熙凤的关系，要王熙凤出面。那王熙凤就说好，我今天晚上帮贾琏去跟鸳鸯说把那个贾母的东西偷出来当，可是跟贾琏说你帮我去把彩霞的事情弄定，他就交给贾琏去办。那贾琏后来碰到了林之孝家，碰到那个管家，那个管家说二爷你别管这个事，因为旺儿的这个儿子实在太不像样了，就是明目张胆喝酒赌博一塌糊涂，你把彩霞给他是糟蹋了这个女孩子。那贾琏也说啊，真的这样子啊，那还给他讨老婆，把他打一顿哪里给他老婆，可是回来的时候王熙凤一压迫他，他还是把这个事情办成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红楼梦》是在讲彩霞的命运又定了，然后王熙凤就把彩霞的妈妈叫来，彩霞妈妈就跪在底下说从来没有王熙凤召见过她，她觉得好大的荣耀，所以她立刻就说好好好，我的女儿可以嫁给旺儿的儿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慢慢看到从思琪的悲剧、彩霞的悲剧一路下来，所有的这些婚姻都变成这些人之间的一种政治游戏。所以他其实作者是在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一定要能够看到71回72回以后这些小丫头的命运开始陆续被决定下来。我们看到王熙凤生气了，王熙凤生气就是因为贾琏讲了一些话，好像说你这么贪心啊，帮我借一点钱还要抽利息，他就生气了，那么说我的嫁妆有多少，我们家有多有钱。那等到贾琏讨好他的时候，他也已经不依了啊。那个不依就是我又没有等着闲口垫背，忙什么，闲口垫背很难听的啊。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嘴巴里面要含一个珍贵的珍珠或者是含蝉 一块玉，垫背是背底下要衬一块玉。他说我要这个钱干嘛，又没有立刻要死，我要闲口垫背干嘛。所以王熙凤是个性很激烈的，就是他一被侮辱以后他就不容易讨好他，他就讲出这些话。那贾琏说何苦呢，不犯这么肝火盛啊，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夫妻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可是凤姐的厉害在这里，大家看到结尾的时候非常有趣，她就跟贾琏说我要100两银子也不是为我，是你前面有一个外遇叫尤二姐，她现在死了，那我觉得我们好过一场，我想要到她坟上去烧烧纸钱给她祭奠一下。贾琏又讲不出话来了。可是我们真的不敢相信凤姐是不是真的要做这件事，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尤二姐的尸首抬出去的时候，凤姐是不准她去入殓的，连棺木的钱都不给她的。可是凤姐的那个两面性在这里立刻又看出来啊，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注意到王熙凤，你从各个不同的事件连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害怕， 就是你都记得前面尤二姐死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子反应，可是现在他忽然说我们要对尤二姐好一点，再过没有多久是他的周年，死了一年了，那我觉得我们好过一场，我要到他坟上去哭一哭，烧点纸钱什么。可是这个时候你看到王熙凤的很惊人的那个部分，那就是他要钱，可是他还要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这个名目来说。好，下面就转到了旺儿媳妇。刚刚提到说旺儿媳妇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所以等于他的得力的身边的人。那旺儿是一个男的，他是帮忙王熙凤在外面放高利贷打诉讼官司，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白手套。那王熙凤就让他自己的陪嫁丫头嫁给旺儿，所以叫旺儿媳妇啊，所以他就进来，凤姐就问他办成了没有。读者看到这里其实不知道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啊，就说什么事情办成了没有，是放高利贷吗，是去借款吗什么。好，下面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旺儿媳妇希望为他的儿子去说一门亲事，就是彩霞，所以旺儿媳妇说不重用，说没有说成还要奶奶做主要你出面，这个事情才能办成。那贾琏就在旁边问是什么事情，那凤姐就说不是什么大事，是旺儿有个小子有个男孩子今年17岁了，还没有女人，那他想要求太太房里，就王夫人房里的彩霞这个丫头做太太，那不知道太太心里怎么想，就没有计较的。那前几天太太看到彩霞大了，二则多病多灾的，所以开恩要打发她出去。好，注意打发，我们一再强调说你到某一个年龄然后在身边没有用就要打发出去了。那有用是什么，比如说鸳鸯很有用，所以贾母不会打发他，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这些女孩子自己的生命应不应该要结婚或者恋爱，他其实考虑说在我身边还有用还或者没有用，所以他觉得彩霞在身边第一个年龄大了留不住，第二个是多病多灾老生病有些事情不好，所以就想开恩把他发出去，那还给他的爸爸妈妈随便他自己去找一个女婿。所以旺儿媳妇就来求我就来求王熙凤，那我想他们两家也算门当户对吧就是都是奴才出身嘛，旺儿媳妇是王熙凤的丫头，然后旺儿是一个外面的跑杂役的一个人，那彩霞也是丫头，所以他就觉得他们门当户对，他们可以结婚，那他想说一说自然就成功了，谁知他这伙子说不重用就说对方不愿意。那贾琏说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好得多呢贾琏不太了解，贾琏觉得没有关系啊，你想要有彩霞可是彩霞不愿意，那你就找别人就好了嘛，女孩子多的是干嘛一定要彩霞。可是我希望大家读下去发现王熙凤为什么一定要，因为王熙凤觉得说不成就是我没有脸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某一个社会的阶级来讲，他看到的事情都不是事情而是政治，就觉得我这个事情都说不成，你不给旺儿媳妇脸面也就是不给我脸面，所以他一定要让这个事情办成。可是没有想到这里面牵涉到一个女孩子一辈子的命运，这个彩霞就完了所以因此你会看到作者很委婉的在谈到在各种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这些15、16岁的女孩子陆续变成了悲剧变成那个时代里面永远挽回不了的一些事情。所以贾琏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彩霞好的多着。那旺儿家的就陪笑说，二爷你虽然如此说好，可是下面的话是重点，他说连他们家连彩霞家都看不起我们，那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有没有发现谈恋爱怎么谈到这种事情，我们觉得谈恋爱就谈恋爱，说情不投意不合嘛， 我们都会用这样的解释。可是你看到在过去的这个社会里面，不管贾琏，不管王熙凤，不管旺儿媳妇，都觉得我去求亲没有求到是没有脸面，我没有脸面表示我在社会的阶级太低，所以别人都看不起我，说连彩霞家都看不起我们，那别人不是更看不起我们？那这个时候就很恐怖了，所以我会觉得《红楼梦》让一个年轻的青春王国的单纯忽然掉到一种大人世界的复杂，而出现了很多不快乐的事情。好，所以这个观念是不是在今天的社会还有，就不把两个人的事情当两个人，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或者社会阶级的事情，它就有了很多复杂的因素介入。好，所以特别注意旺儿媳妇讲的这句话，说连他们家都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看准了一个媳妇，我只说求爷爷奶奶的恩典替我们做成了，奶奶又说她一定肯的啊，就是我问过王熙凤，王熙凤说她一定肯，我就麻烦人去试了一试，谁知白讨了没趣。有没有发现旺儿媳妇在中间开始去挑拨，就说她不是看不起我，是连你王熙凤的脸都挂不住，因为我是用你的名义去求亲的，那现在如果说不成，连你王熙凤都没有脸面，这下王熙凤就不答应了，就说我们王家怎么可以落到连彩霞家都不听我们的话。所以注意一下，人的证明权利是非常奇怪的东西，那个证明权利是他每一分每一秒在任何场所他要证明我的权利在那里啊，那个时候他就很恐怖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很不理解说，哎，这些政治人物怎么在什么地方都讲这些话，因为他在证明他的权利，就是我的权利我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要证明。那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王熙凤被这个旺儿媳妇一讲以后，他就心里面有一个主张，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促成，那不是他关心旺儿的儿子，也不是他关心彩霞，是他关心他自己的脸面，就是我们王家在社会里面说话有没有分量啊，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旺儿媳妇的挑拨就说彩霞其实没说什么啊，就彩霞未必不愿意说成这个婚事，大概彩霞愿意答应，只是他彩霞的爸爸妈妈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就希望把女儿嫁得更好啊，太心高。可他这里隐瞒了一个事情，因为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因为贾琏去问林之孝，林之孝是管家，才跟他说二爷你不知道旺儿这个儿子实在是不像样子，是整个社区里面有名的一个打坏蛋啊，吃喝玩乐，所以他说你把彩霞嫁给他你就糟蹋了这个女孩子。所以其实透过林之孝家的话我们才知道说彩霞完了，可是现在这个旺儿媳妇的妈妈根本没有讲，她没有讲她的儿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一语戳动了凤姐跟贾琏啊，注意一下，凤姐正在跟贾琏比她的娘家婆家，正在比她的嫁妆聘礼，正在比家事，这个时候她就要证明权利了。所以作者的了不起在于一路带下来，我们不知道所谓弄权是什么，所谓的弄权是说你不知道，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在摆你的架势，然后你让这个社会里面看到你以后一定要听你的命令，那个就在弄权。好，所以这个事情是《红楼梦》里面大概最小的一个事件，可是你读到这里你会觉得蛮可怕的，就是贾琏跟王熙凤都觉得哎，我们这件事情说不成是不是脸上无光啊？所以那个不对事而对人的问题在这里就爆发出来了。那凤姐看到贾琏在这里而且不做一声，她就看着贾琏，贾琏心里面有事啊，心里面有事就是他正在想要借那两三千两银子啊，所以他有比较重要的事，那他觉得这个底下的佣人结婚的事根本不放在心里，可是他想不管，那又觉得这个旺儿媳妇是凤姐的陪房，那就很麻烦，因为凤姐刚刚在比嫁妆嘛，对不对？那刚才比嫁妆，现在在比说那我陪嫁过来的丫头你要不要照顾。所以凤姐没有讲话，你注意她的厉害，就是她在看着她丈夫，可是那种怕太太的丈夫，太太看她不讲话是最恐怖的，所以他就知道王熙凤要讲什么话啊，就是你根本不用讲话，如果这个时候王熙凤讲话倒不厉害了，王熙凤没有讲话就看着他，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陪嫁丫头跪在我面前，说她的儿子要娶到彩霞，那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看着他。那这个贾琏就说了：“啊，这是什么大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咕咕唧唧的。”他说：“你放心走吧，我明天就做媒，我来做媒。”啊，贾琏说：“我来做媒，我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那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是我的主意，就是我做主的，我要把彩霞嫁给旺儿的儿子，他如果不肯，叫他来见我。好，我们注意一下，贾琏不是一个不得了的大官，可是这一句话出去，彩霞家是不能不答应的，因为你是他们家里的佣人，是他们的奴才，根本卖身契都是他们家在管。所以我们会发现，有权力的人的出口，有时候他自己觉得不严重，因为我不觉得贾琏很坏啊，我只觉得贾琏窝囊无能。可贾琏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想赶快办成那个偷贾母的东西的事情，所以他有一点不耐烦，说你干嘛叽叽咕咕，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做媒，我派两个有体面的人，找两个部长去说媒，看他答不答应。可是其实害了彩霞的一生。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证明权力这件事情，当事人有时候未必那么察觉，就是你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句话的影响力的时候，它在社会里面造成的严重的问题。好，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那旺儿的媳妇大概还有点半信半疑吧，就看着凤姐，凤姐就扭嘴。好，特别注意，你读到这里，你看到王熙凤始终没有讲话，只是用眼神看着她的丈夫贾琏，贾琏就讲了一大堆话。看完以后，这个旺儿媳妇又看他，他就努努嘴，意思说赶快磕头啊，表示说你别怀疑了，这个事情已经办成了。因为只要贾琏出面，怎么可能不答应？好，你注意这里面是一个政治，所以我觉得最心疼的那个彩霞，就是她的命运在这里就决定了啊，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他就扭嘴，旺儿家的就会意，就忙爬下来给贾琏磕头谢恩。好，注意这里面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作者写的极好的部分，就是王熙凤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是靠眼神，靠一点点小小的表情，事情就办成了。那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女孩子，1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的事情，就在这样轻描淡写就带过去了。那贾琏就说啊，你不要给我磕头，你给你们姑娘磕头吧。他用姑娘，注意一下，因为王熙凤没有嫁过来之前叫姑娘，那个时候旺儿媳妇就是她的丫头，所以她还是用原来的话说，你给你们姑娘磕头。那我虽然如此说了要这样做，到底也得你们姑娘打发个人叫她女人上来，叫彩霞的妈妈来跟她好说更好些啊。就是我们不要说我出面做媒有点强迫人家，还是叫彩霞的妈妈来，女人跟女人讲话比较温柔一点，那让她答应比较没有让你觉得是霸道强迫的感觉。所以在这一回的回目，大家知道是旺儿媳妇是依势霸成亲，依靠着王家的势力霸道的结成了这一门亲事。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不只是在上层阶级的主人的问题，也是下层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重心是一个单纯的青春被破坏了，一个单纯的青春被污染啊，用了世俗的所有的功利的关系在进行所谓的婚配这件事情。好，贾琏说完以后，凤姐就说：“连你都这么开恩操心啊，他就有一点夸奖贾琏了。反正今天贾琏被他骂的也够了，所以现在他稍微柔软一点，说：你这么关心旺儿媳妇，我难道袖手旁观不成？那就跟旺儿家的说，你听见了，说了这个事，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你回去跟你男人说，所有外头的账。”外头放的高利贷一概赶今年年底收进来，少一个钱我都不依。他说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有没有注意这里面的互动关系？为什么王熙凤要帮 望儿媳妇。刚才讲到说，望儿媳妇的丈夫，这个望儿是他的白手套，他所有的钱在外面放高利贷都是望儿在管，所以他跟他说，你跟你丈夫讲这个事情我帮你办成了，可是我在外面所有的高利贷的钱你要赶快给我年底前全部收回来，因为我最近的名声不好，大概周刊要报道了，所以这个弊案大概快被揭发了，所以如果再不弄出来我就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是利害，可这里面夹了一个东西是彩霞，就彩霞大概一辈子也没想到她的命运是跟这些放高利贷所有这些东西有关的。好，所以有时候《红楼梦》的写的精彩是你忽然发现，有时候你在报纸里面看到所有的这些弊案，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在牵连，你根本搞不清楚，可是《红楼梦》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就表面看到的东西跟真正挖掘下去恐怕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为什么王熙凤会讲这个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警告这个望儿媳妇说，好，你儿子结婚的事我给你办成了，那你回去跟你们男人说，我的所有的钱年底以前，现年底以前全部要收回，那他如果不给我办成我就完了，如何如何啊？你再看一下这句话，说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账一概赶今年年底收进来，少一个钱我都不依，好，我就不答应，我的名声不好。那我们知道放高利贷放久了，外面都有一点风声了啊，就是王熙凤的放高利贷其实是违法的，而且我们知道他前面伪造私章去打诉讼官司去赚那个贿赂的银子啊，3000两银子就进来了，所以王熙凤不到20岁就在玩这个游戏了啊，这种家族里面出来的一个女孩子对权力她太懂的。那望儿媳妇就笑着说，奶奶你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这就很恐怖啊！就是王熙凤身边的一个丫头说，你怕什么，你们家势力这么大，谁敢讲你，谁敢揭发你们。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很多社会里面如果没有那个公正的揭发，他们真的是可以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意思是告诉王熙凤说，你怕什么呢，谁敢议论你啊？谁敢讲你们，你们家势力这么大，谁敢讲你们。好，这个话不是王熙凤讲出来，是他底下的丫头讲出来，这才厉害，就是底下的丫头也在利用王家的势力在外面为非作歹啊，变成一个恶势力啊。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事件带在72回的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真正曹雪芹一步一步写到这个家族败落的许许多多的原因，然后还没完没了啊！等下你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要爆发，为什么贾琏要去偷贾母的东西，为什么要把东西当掉借钱，中间好多的关联。突然跑出一个太监，一个下太监，然后这个下太监在皇宫里不是好好的吗，你干嘛跑来找贾琏？然后贾琏一听说下太监来了，说怎么又来了，我们就知道他常常来，然后王熙凤说，你赶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好，你就知道中间太复杂了。那王熙凤是懂得这一套东西的，不是下太监自己来，是小太监说，夏爷爷最近在外面看到一个房子觉得不错啊，大概叫做什么凯撒或者什么亚历山大的，那想要买，可是少了200两银子。好，话就到这里。那王熙凤说，讲什么借不借的，我们什么样的关系还要借不借的。他说，我现在手头没有钱，可是夏爷爷的事我们怎么可以不办，就立刻说，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出来，马上当掉，当了多少钱回来就交给这个小太监带回去。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处理事情上，他知道说这个下太监得罪不起，这个下太监如果得罪了，贾元春在皇宫里会出事，他的爸爸的九省统治也做不成。好，你就看到这个家族一定要走向败落，因为还有这么多更大的腐败在里面 不是这个家族的腐败，是整个皇室的腐败，这些太监的打点。所以我觉得这是曹雪芹在七十二回最了不起的伏笔，就是说，我想曹雪芹如果自己家后来抄家了，他大概坐在那里晚年那么穷困的时候写这本小说，他也知道他们家四五代富贵是用多少人的辛苦堆积起来的，全部是在打点这种东西。好，所以我想这一段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所以旺儿媳妇才说，奶奶你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那如果这些钱收回来，我们倒是省些事啊，其实不太会得罪人。他意思说，王熙凤你要把这个高利贷的钱收回来，其实你也不需要这个钱。那倒是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这个高利贷至少他们还可以过日子。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复杂的逻辑，那个逻辑是说，有些穷人其实已经到了简直要断炊或者要活不下去的地步，那那个高利贷等于是在喝毒药在活着，可是还非喝不可。好，所以《红楼梦》你更深一层看，看到整个大的经济的环节里面，其实很像也许一个社会里面在讨论的卡债这种问题，就是他一步一步的牵连，就他必须借那个债来养债的时候，他一直在挪，可是那些人是在靠这个过日子的，啊，靠那个过日子。好，这个凤姐就有点冷笑，她说：“其实我哪里在乎这个东西，我真的等这个钱干嘛？啊，只是每一天现在出的多，进的少，啊，我们家族富贵了好几代，现在进来的钱越来越少，出去的钱越来越多，那这个屋子里有的没的，我跟你姑爷就是贾琏一个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总共只有一二十两银子，用个三五天就用完了。如果不是我千凑万挪的，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那这个当然有一点跟下人在讲话的时候有一点在哭穷，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熙凤大概未必到这个地步，可是这里面点出了一个东西，就是贾母那一代他们是创业的，所以他们的应酬还没有那么大，就是所有的社会里面打点的东西没有那么大。可是现在说到你的富贵四五代之后，你的社会关系跟官场关系你需要更多的钱去打点的时候，你的产业的收入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循环，而循环也是说这个家族大概势必越来越走向入不敷出啊，这样一个状况。他说：“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啊，高兴花到什么时候就花到什么时候。”那前天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办法，还是我提了一句，说楼上放着一些没有要紧的铜的席的家伙，有四五箱子，就拿出去当了，弄了三百两银子，太太才把遮羞礼搪过去了。啊，这里面在讲王熙凤在管家的过程当中东挪西凑，因为这个家族里面的应酬太厉害了。那我刚才提到说，应酬如果只是一种亲友之间的礼貌，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可是等一下夏太监一来你就知道，他并不是亲友之间的礼貌，他是性命交关的政治关系，所以你不打点你官就做不下去啊。所以这个时候《红楼梦》才更深一步的让我们看到贾府的那种骑虎难下的感觉。那底下的佣人很好玩，那个旺儿媳妇就笑着听到王熙凤有一点在哭穷啊，她说：“哎呀，这个家里面哪一个太太奶奶头上戴的东西衣服拿去换钱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好，所以佣人有时候不太了解，因为佣人不了解官场的那种东西。还有就是说，你头上戴的首饰，身上穿的衣服，其实也是一种官场文化，你也不能出去光溜溜的，还当真当不掉，因为一到官场都在比这个东西啊。常常有一次我在一个宴会里，有人就说：“哎，那个部长的太太身上你注意一下，她的那个耳环到项链手镯最少三千万，懂？我看一看，我以为是塑胶的东西，其实你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在比的。因为你听到以后你觉得，哎，你就多看一眼，说那个头面是三千多万的台币。”那现在也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些家族里面的富人们出去在排场上他也不能俭省，因为官场有官场一定的文化啊，他们比较的这些东西。 凤姐下面讲了一个东西很惊人啊，她说她做了一个梦，我们看一下这个梦。她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梦到一个人，虽然面善就觉得很熟，可是叫不出名字，一直来找我。那问他要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100匹的锦，啊，100匹的锦。我注意一下，我觉得这个梦是曹家的梦，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曹雪芹家族是江宁织造，等于是清朝最肥的一个国营企业的一个主管。可是你知道，你是一个肥缺的时候，旁边来要东西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他说有人很熟，一直来要东西，要100匹的锦缎啊，所以那个锦缎其实是跟纺织业有关的。那我就问他是哪一位娘娘，那他说的又不是我们家的娘娘，就他们有一个贾元春嫁到皇宫，应该是元春，可是又不是元春，我就不肯给他，就上来抢，正抢着就醒了。好，我们说如果《红楼梦》可以用现代心理学去看，所谓弗洛伊德的潜意识，非常奇怪的一个东西，就是王熙凤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有人要抢她的东西了，这个家族的肥缺恐怕不保。因为我们知道雍正五年曹家抄家是因为皇帝换了，原来康熙皇帝这么看重这个家族，曹寅临终的时候可以快马加急送药到他们家，可是康熙死掉以后，新的皇帝上来，新的皇帝上来一定把中纲中油台糖台盐全部收回，用他自己的人啊，他不会用原来的人，因为都叫肥缺。这样可以了解，我们就看到曹家的抄家非常清楚，是雍正到第五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国营企业我要收回来给我自己的人，不是我老爸的人用。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这个梦其实预言到这个家族已经完了，因为他的政治关系已经没有。好，刚刚讲到这个梦，下面就是夏太监来了。那刚刚讲完，有人就回报说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大家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可能不了解，所有的读者就说啊，怎么夏太监家里派了一个小太监来，大概是什么事情，来报告一下，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你看贾琏的反应，贾琏听了就皱起了眉头，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好，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说，这个夏太监一年要来好几次，每次就来说啊，看看你身体好不好啊，什么你就要给他钱，就是皇宫里面通风报信的人，皇宫里面皇帝身边可以打小报告的人，这种人最难弄了。所以皇帝其实不难弄，是他旁边的秘书难弄。你要不要做官，你要不要继续有政治前途，全部看那个人，因为他可以得报告。所以你知道过去曾经在一二十年前，你都会听到说安排某某人跟某某人可以打一次高尔夫球是要多少价码，可是安排的人是谁是有趣的，在过去就是夏太监啊，夏太监这样的人他可以安排，所以他不安排你就没有机会，因为下一次的缺就不到你身上来了。所以曹雪芹当然这种家族他们太懂这样的官场里面政治的利害关系，所以贾琏就皱了眉头说怎么又来了，一年也搬够了吧，一年来这么多次，不是要把我们家都搬空了吗。好，所以这一句话轻描淡写，可是说到他们的为难，你会觉得做部长做院长有什么皱眉头的啊？他们皱眉头真的皱得比我们多，因为他们的世界太复杂，所以是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的东西。那凤姐说你藏起来等我见他。好，这是凤姐了不起，凤姐也有担当。可是凤姐因为她爸爸是九省统治，她在官场里比贾琏可能还要知道官场的复杂性，所以她觉得这个时候男人在比较麻烦，因为她也知道贾琏无能，无能常常处理事情处理不好，贾家跟王家都要完蛋。好，所以我们知道曹雪芹家族抄家的时候，有一个李寻家族也抄家，因为是姻亲的关系，所以要真正抄家不是一家抄的。所以王熙凤虽然看不起她的丈夫，可她还知道说这个时候她一定要保她的丈夫，因为贾琏不保他们王家也不保，因为他们全部是裙带的关系。所以她说你躲起来我来见他，如果是小事就罢了啊，可能来要一点小钱吧，那就打发了，如果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啊，我会处理。那你也可以看到王熙凤根本不相信这个丈夫，因为这个丈夫是大概不会处理事情。贾琏就躲入内套间啊， 躲到里面去了。那凤姐就命令说把小太监带来，请他坐上座吃茶，然后问什么事情。小太监就说，夏爷爷因为今天偶然看到一所房子，很有趣，偶然就是出去玩忽然看到，觉得房子不错想买，可是少了200两银子，刚好少了200两银子，就打发我来问问舅奶奶有没有现成的银子来借120两，那过两天就送回来。你知道那个话一定要讲得很漂亮啊，绝对不能说要，一定是借啊，一定是说借的。可是刚才贾琏说一年来了这么多次也搬够了吧，你就知道说搬够了绝对不是还的，可是讲话还是要说借啊。那这种都是官场上的话，所以你千万别傻到说有一天如果官场来跟你借了以后你还跑去要啊，说你不是说一两天吗，那就完蛋了。就是说那些话都是我们有时候听不懂的东西啊。那凤姐听了就，你看她凤姐的厉害，凤姐就笑了，什么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先兑了去吧。啊，这是了不起的凤姐。就这个时候她知道，第一个，这个人得罪不起，得罪不起，你不管有钱没有钱一定要答应，所以干嘛讲送回来，有银子先兑了去再说，改天我们少了再去借也是一样的啊，改天我们没有了我们再去借。那小太监又说，夏爷爷说了上两回还有1200两的银子借了没有送来，等今年年底自然一起都送过来。你知道前面已经有两次了，1200两银子，那加上这一次200两银子，1400两银子。凤姐就笑着说，你们夏爷爷真好小气，这个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如果都这样记清了还给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如果有只管拿去。好，这个才是官场的人说的话，就是王熙凤的那个气派，就是说这么小气干嘛讲还呢，我们什么样交情啊，干嘛讲还这个字。所以如果对方要还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表示你们在皇宫里面的这个职场大概要出事了。所以他就叫旺儿媳妇说，不管哪里先借200两。那旺儿媳妇就会意，就笑着说，我刚才别的地方要借，借不到，我才来跟你借的。那凤姐说，好，那没办法，就把我两个金项圈拿去，暂时的压了400两银子。好，我们就看到拿出了一个锦盒，里面有包袱包着，打开的时候都是金螺丝穿珠的，每一个珍珠都有莲子大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候觉得，哎，好可惜哦，这么漂亮的首饰就这样子当掉了，就是莲子大小的珍珠穿出来的金项圈，那就上面还有点翠的嵌宝石的啊，然后就拿出去当了以后就交给他。我们看到贾琏出来说，这些外祟何日是了，外祟就是邪魔外道，每天来要钱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啊？凤姐就说，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他说昨天周太监也来啊，注意太监还不是一个啊，就秘书也很多的，说周太监来张口1000两，我稍微回答的慢了一点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啊，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所以大家读到这里就知道《红楼梦》的贾家抄家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你总有一天打点不够，那这些老太监走了又有新太监，现在来这个小太监，有一天他会变大太监，因为他都学到了，他知道怎么要钱啊，怎么样要钱。所以这样的一个官场的恶习一直累积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吃空整个的国家，整个社会的瓦解。所以曹雪芹写这本书里面，我想对那个社会的批判性，对于人性的关心，包括思琪的关心，包括彩霞的关心，然后纠缠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的腐败里，我觉得它其实到70回以后越来越明显是一个批判小说。前面你都觉得在写青春男女的爱情，可是越到后面批判性越强，越到后面批判性越强，因为他真正面临到他自己家族败落的这个巨大悲剧，那么这些动人的部分就会慢慢出来。所以我们大概以后接下来会看73、74、75、76，你看到贾家大概在80回以后明显整个败落。所以不要认为最后的结局是在抄家，我会觉得现在已经开始腐败了， 所有腐败的那个内部的东西一点一点在瓦解啊。作者用了非常精彩的这个细节的写法，去透露出许许多多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